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会议啊，特别指出了行政应诉的重要性。那位说，什么叫行政应诉呢？其实就是这个行政机关啊，成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呗，也就是大伙儿常说这民告官啊。那么意见说了，行政机关呢要支持人民法院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认真做好答辩举证工作，依法履行出庭应诉责任，配合人民法院做好开庭审理的工作。也就是说，老百姓要告你了，你就必须认认真真的对待啊，想用行政特权玩花招呢不行，有人管着你呢。哎，意见说了，要加大对行政应诉工作监督考核力度，严格落实行政应诉的责任追究。这个挺好啊，这方面尤其民告官你得赶紧踏踏实实出来啊，不能老用行政特权玩花招。这事儿呢在国际上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啊，说你又说你自己事，不就是类比嘛啊，您查这新闻能查到，外国有一个贪官，他本来被告啊，然后呢他通过自己的职权把他一同被告的连他自己在内14个人自赦免了，自己给自己免了罪了。你说这玩意儿在咱们这儿不可能。税务方面我们来看一看，看看什么呢？会议强调啊，这个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国税地税征管职责交叉以及部分税费征管责任不清等等这些问题，要依托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啊，转变税收征管方式，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要推出更多便民办税改革措施，为群众提高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减轻群众的办税负担，又是一个好事。总之两个字就是便民。那么说到这个呢，我们来看一看创业方面政府给大伙提供的新便利，叫三证合一，一证一码。三证合一，一照一码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登记制度改革呀，10月1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截止到8号，一周多的时间，全国累计核发新的营业执照超过28万张。三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可以说是初效初显。哎，之前呢，关注过这个新闻的朋友应该会知道，实行这个证照合一啊，可以让服务业领域的一些企业注册登记呢，别那么费劲了，办事成本呢大大的减轻。那么到底说减轻了多少？给您举个例子，您就明白了。哎，福建省调查总队的调查显示，改革之前，申请人需要分别向工商、质监、国税、地税、公安这五个部门要递交5套35份的材料，至少得用10个工作日。往返10次往上才能够办好这个证照。改革之后，您只需要提交1套12份材料，快的1个工作日就完事儿了。这还不算完，为了更好的释放改革红利啊，三部门可说了，下一步工商总局等三部门将会采取多种措施，为小微企业和新设立企业的发展营造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更好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现在我们都知道，好家伙，创业大热门呢。不知道大伙儿听不听过这么个说法，就是说在北京您要是走进啊这个咖啡厅是吧，坐在那儿你就竖耳朵听，你就看周围喝咖啡的伙聊都是什么，10桌能有8桌半聊的创业，说那1桌半那可能就是咖啡喝咖啡的吧，是吧，或者即将想创业的就非常非常多。以前有那么种说法，一脚踩4个，3个经理一个副经理啊，具体那么说是不是这样呢我也不知道啊，你下次有机会喝咖啡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下嘛，对不对？话说现在呢，有不少大学生玩创业的，哎，有人说了，玩创业那不耽误学业呀，您这可是老观点了，所谓学以致用，现在啊国家也鼓励大学生创业，没准以后就出来一个像美国微软或者苹果公司这样举世闻名的500强企业，那说不准，咱基数大呀，对不对？优秀苗子也多，人才也多，聪明脑瓜更多。要知道当时比尔盖茨如果没有为了创业而辍学，也许就不会有现在的微软。但是啊，我说这话可不是鼓励大学生们就辍学不干了，那不行啊，毕竟比尔盖茨在全世界就那么一位。还得说泼泼冷水，就是创业这条路确实也不好走，只适合少数人，大多数还是老老实实完成学业再进入社会，哎，这最稳妥。 说到最最稳妥的择业选择，您猜猜那是什么？那位说，那还用猜，铁饭碗呗。哎，对了，还真让你说着了。就算在当今这个多元的社会，您要是问问哪些刚毕业的那些大学生啊，工作去向，什么是你们最想干的，排名第一答案还是公务员。这不是我随口说的，有调查为证。近期呢，国内一项针对11所高校的这个调查可显示了，说公务员仍然是应届毕业生择业的第一方向。好消息是什么呢？明年2016年的公务员考试招的人更多了，国考明天就报名了，这次计划招录27000多人，同比扩招大约5000人。专家可说了，说什么呢？近10年来，国考招录人数一直没超过25000人，那么这意味着这次的招录人数再次刷新了去年创下的历史最高值。这次国考啊，有一个最大亮点，就是第一次只面向体制外人员进行招录啊，这让社会考生的这个通过率呢，空前的就增大了。对于社会考生来说呢，排除了众多具有公务员经验的强劲的这个竞争对手，可谓是天降福音呐。那么从更大的层面来说，这是公务员考录工作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遴选和公考两大公务员录用渠道从此是泾渭分明。体制内的在职公务员和体制外的应届社会考生在考试当中不会再狭路相逢，对双方啊都是一种利好。虽然说好消息哎这么多，那也提醒要参加考试的朋友，千万千万的哈，不能够走歪路，什么就别作弊。今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经把包括公务员录用考试在内的国家考试作弊行为列入到刑事犯罪了。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组织作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再说一个啊，外事方面的重要消息，新华时报的报道，外交部发布消息，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0月19号到23号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根据了解呢，这是10年来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习主席这次就访俩地儿，哪儿呢？伦敦和曼彻斯特。但是要参加活动那可不少。据说呀，这英国呢是高度重视这回国事访问，那将以极高的规格接待习近平主席。在英国首相官方乡村别墅切克斯举行的中英版的庄园会晤呢，会是这次访问的一个大的亮点。切克斯别墅呢，距离伦敦大约是60公里，可不远，建成于16世纪，是一幢具有都铎风格的庄园宅邸。从1921年开始啊，成为英国首相的乡间别墅。这座别墅那可太不一般了，可以说见证过许多历史性的时刻。像1941年丘吉尔首相就是在这里会见的美国总统特使的时候呢，得知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多位英国首相都曾经在乡间别墅会见过重量级的嘉宾，所以呢能被请到契克斯别墅那是相当有意义的。一般情况下呀，这个英国首相呢会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会见外国领导人啊，邀请外国领导人到访首相的这个乡下别墅啊，具有私人家庭式接待的这个意味，也就是说不拿你当外人啊，朋友一样请到家里来做客，也显示出两国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非常的紧密。北京时间的11点35分，我看这个短信平台4903的朋友啊发了这乱码是没看懂啊，其他朋友可以发点我看得懂的消息啊。 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话里话外，于浩继续给您读报。新华网的这个专题报道说的是万里长城的濒危之殇，这事听着特可气。大家伙都知道，长城中国的地标性建筑，在太空中能看着，对不对？在世界上那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但是新华社记者最近走访河北、山西等等多个地区，却发现呢，这个古长城的状况啊依然堪忧啊，不少地段的长城淹没于杂草废渣之中，甚至被人为损坏。国家文物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即使说据今年最近的这个明长城啊，也只有8%的墙体保存完好。您注意的是8%呀，超过70%保存状况较差。除了说风吹雨淋带来的伤害，对于长城损害更大的，那就是人为破坏，故意的。长城外三关之一的宁武关，在山西省宁武县境内嘛，是明长城的一个重要的关口。今年6月，记者在宁武关附近的这个洞儿挖堡看到，矮矮的城墙之上是杂草丛生，在阳方口段长城被扒了砖的长城成了一截土墙了。外侧几乎被煤渣子给掩盖了。路过的一个村民可说了，啥长城，那不就是这土墙吗？以前啊，为这个修公路铁路推倒了一截的。当地的农民说的话。还有更可气，就是偷盗长城文字砖的，这个对长城的破坏性更大。因为这些文字砖被凿下来之后啊，整个城墙很快就可能就塌了。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什么呢？河北省承德市一名文保人员透露，哎呦，他说别提了，曾经啊有这个县领导啊，为了送礼，指名让村里的干部，你去让长城干嘛？你去过去拿几块这个文字砖去啊？都是长城，为什么境遇截然不同呢？还是钱闹的。多位长城保护员告诉记者，一些有经济效益的长城段，各地抢着管。一些目前没有效益的长城段，又都谁啊？都推，哎呀，我管不着。这篇报道还披露，一些地方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以保护之名行破坏之实，说某市对一段长城进行修缮，把长城散落的石块用白灰重新堆起来，堆砌成了1到2米左右宽的一堵石墙，远望过去，白乎乎一片，这是长城啊，还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一些地方甚至把古长城啊推倒了重建。其实来说呀，长城修建时期不一，建筑风格不同，但是呢，在旅游开发热潮当中，不少地方对历史较为久远的长城推倒重建，要么呢照搬明长城的建筑风格，要么呢完全模仿八达岭等长城段，成为彻头彻尾的新长城。哎呀，用一句专家的话说，这叫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古长城你别看破，要的那就是这个原汁原味，你扒了盖新的那还有什么意思？对历史的不负责，对后人也是不负责任的。有人说了，那法律的武器呢？遗憾的告诉您，虽然说长城保护条例于2006年实施，但是缺乏具体细则，而且威慑力也不够。一些破坏长城的行为，最高罚款就50万，有时候远远低于破坏长城后占地所取得的收益。看来啊，在保护老祖宗遗留给我们的这个东西之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实呢，我们知道咱北京旁边是不是啊？也有不少的这个野长城。不过近年来野长城啊出现在公众视野，一般都是这样新闻：驴友爬野长城被困。当地出动直升机救援，这些方面的标题，尤其节假日这样事儿，那就更多。有时候看到有人评论说，你自己驴的挺爽快，那边说怎么骂人，驴友嘛是吧？就你自己驴的挺爽快，就你那得动用多少人力物力的资源呢？驴友们咋就不能学学海燕去长点心吧？不过今后驴友再获救，等待他们的可能不只是一碗热腾腾的姜糖水。还有罚单了。说这话从何说起呢？来自广西一条消息说了啊，17名驴友闯保护区遇险，获救之后每个人被罚1000元。报道说10月5号，17位驴友在广西金秀长滩河自然保护区露营的时候，因为暴雨遇险被困，当地的政府组织搜救，历经51个小时，终于把这17位都给救出来了。1个星期之后，当地相关部门对17名获救驴友每人处以罚款1000元。据说为了尽快救下被困驴友，那这当地政府着急，哎呦，这个别可我们这儿出事，我的天爷，这怎么办呢啊？赶紧动用啊，紧急出动100多名这个 民警、消防员派出了200多名干部群众、40多名医生护士以及300多名后勤增援人员，出动80多台次各种的车辆，冲锋舟，直接经济支出10万多元呢。这还不包括后续工作相关费用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罚款每个人1000块钱，17个人才17000块，还赶不上花销个零头呢，也就是略施惩罚罢了。关键是人家长滩河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它本是不让进的，42名驴友冒险进入长滩河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探险，已经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近年来类似的事儿啊多次发生，每次都是要有大量人员进行搜救，但是这次驴友被罚款，属于这些违规行为呢首次的处罚，不知道是否足以啊让这些任性的驴友们长长记性。按理来说，我就1000块钱，各位啊，不是说咱现在多有钱，1000块钱罚款不多，再狠点才好。那么说到需要长长记性的，还有下面这位。话说是11期间，全国出现了不少因为车辆在高速公路占用应急车道，影响道路救援的情况。您比方说10月1号，浙江永台温高速车祸，应急车道被堵，导致伤者错过最佳救治时间，不幸可就身亡了。10月4号，又是应急车道被堵，福建一高危孕妇送医途中抽搐，肚里6个月多大的这个宝宝没保住。其实啊，占用应急车道这种事儿呢，也不光假期有，天天都有。但是深圳有位司机厉害了，从今年3月至今有23次占用应急车道违法，排名在首位。这个守卫可不怎么光彩，不怎么光荣。违章的是一辆黑色奔驰越野车，深圳某家贸易公司车辆。违章的是这家公司的一名女员工。有意思的是，您从那个违法的图片来看啊，这女司机似乎是对违法占用应急车道情有独钟啊。即使正常车道没有车辆数，哎，非得在这个应急车道上行驶，这不懂交规还是就喜欢溜边开，那咱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不管是哪种情况，等待他的处罚很严厉。深圳规定，车辆非应急情况占用应急车道，处3000元罚款，记6分。这女司机要面临69000元，记138分的罚单。这是今年深圳交警对单项交通违法开出的最高的罚单，也是全国对占用应急车道违法的一个最大的罚单。这也是幸好啊，发现的早。要是再多违章几回，一辆车钱出来了。在此呢，我们也不厌其烦的再次呼吁大家伙啊，文明开车，千万别给生命通道添堵。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 啊，4903朋友重新发了一条啊，这回我看懂了。他说我们4位50后的听友，既爱听立新的京腔京韵味儿。啊，也爱听我的这个字正腔圆的，就我有点东北话是吧？这个国际评论标准音，祝我们取得更大成绩，谢谢您啊！你看这多好，那我们那个节目它就没有这个互动，下回我琢磨琢磨，和我们编辑研究研究，也来个互动啊，就挺热闹，和大伙有这么一个近距离的交流。另外呢，我这个对象感呢、啊、也有利于培养，对的，我就知道给谁说了是吧？再来看话里话外，于浩带班读报。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国际上的一件大事。荷兰安全委员会已经确认马航 MH17 是被一枚山毛榉导弹打落的。去年的7月17号， MH17 在从荷兰阿姆斯特丹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途中啊，在乌克兰东部这个遇袭坠毁，机上包括15名机组成员在内的298人全都遇难，其中包括193名荷兰人。这起空难引发了乌克兰当局和东部民间武装之间的相互的指责，因为当时正是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与政府军冲突不断之际，这我们应该记得哈。乌克兰政府和一些西方国家指责民间武装使用俄罗斯提供的山毛榉导弹击落飞机，民间武装和俄方则说你基辅当局应该对空难负责，这种相互扯皮没个头啊，还得听专家的说法。历经将近15个月的调查吧 ，MH17 最终调查报告终于算是问了事了。那么报告也就确认，客机是被距离320公里范围内的一枚山毛榉导弹击落的。那么爆炸距离机身呢不到1米，首先导致机身前部炸裂和驾驶舱3名机组人员遇难。那么客舱随后爆炸， 由于整个的过程非常非常快，机上乘客应该是没有痛苦。随后呢，这个客机碎片呢散落在约5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客机被导弹击落，这也和之前的乌克兰方面的推测十分接近，这就自动排除了其他可能，比如说机上炸弹，或者说被其他的飞机空对空打击，或者被什么陨石撞击等等。但是报道没有表示是哪一方发射的导弹，到底谁该为惨剧负责，仍然没有个结果。不过呢，荷兰调查委员会倒是提出来了，虽然说事故责任方没确定，但是在事后的应对上，乌克兰上空当时应该被关闭，但是乌克兰当局没有关闭领空。在 MH17 空难发生之后，仍然有160架次的航班从东乌克兰地区上空飞过，显然冲突各方对于风险的认识并不足。不管怎么说，报道出来了，距离找到最终的肇事者又近了一步，希望啊，最终这起悲剧的真相得以还原，最重要的是不要再重演。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读报啊， 必须有啊。 继续读报，国庆长假轰动全国的新闻之一是游客在青岛就餐时遭遇38块钱一只的天价虾。11号，这位被宰的肖先生终于回到了老家广元。他说呀，最初曝光这件事儿就是想讨个公道，但谁知道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给他和家人很大压力。现在呢，他已经收到老板的退款和青岛相关部门道歉，希望这件事儿就能够到此了结，回归平静的生活。另外也不希望一只虾就毁了青岛的形象。虽然说一只虾哈38这件事确实有点爆点，对不对？但是真正能让这件事迅速升温，还是因为它反映了不少游客旅游的时候或多或少都被宰的这个尴尬经历。10月8号，一位青岛的网友爆料说，一只虾38算什么，我在辽宁盘锦那红海滩遭遇的才叫天价餐，一份豆腐368，一野鸭子632，那您也买。到底怎么回事呢？记者联系上了这位网友，他姓谭，谭先生说了，当时啊，我们一共是4个家庭开车从青岛自驾到红海滩去玩去，结束参观走出景区呢，刚走出大门不远，一个小哥告诉他能安排特色农家宴，谭先生说那就去吧啊，老板安排一桌农家宴啊，10个菜都是老板安排特色菜，结账时火真没问的吓一跳，1850，其中最贵野鸭子632，还有一道螃蟹豆腐368，最终讨价还价之后，无奈啊，这谭先生给了1000块。12号下午，记者来到这家饭店，女老板承认接待过青岛游客谭先生一家人。他解释说，野鸭子632，因为个头小，一共一盘共计4只，价格才632。另外，这个那道368元的螃蟹豆腐，全是用野生螃蟹做的，根本没用豆腐，是用7斤左右螃蟹捣碎做的，所以才那么贵。不过对于这个说法啊，谭先生说了，他吃的螃蟹豆腐啊，真都是豆腐味儿啊，是螃蟹还是豆腐，他自己呢也没法判断出来。好了，今天话里话外就到这儿，感谢6554哈，喜欢我的风格，谢谢您，我们明天再见吧。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美呀？ 美是浓妆淡抹总相宜， 是心灵美加外表美，美是你看风景时自己也成为了一道风景。